是会在一瞬间唤醒的心，这是时光最悠然的舞蹈，是轮转的四季，茫茫无尽的天地，生生不息，向着灿烂的憧憬。 吃饭不方便，照了脸，心跳跑到上限，说了再见，没答应你约见。